开始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李培元牧师，他是我们这个周末请来的特别讲员。我们今天这个周末的这个特会的信息是主题是先贤所信。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唯独神的荣耀。下面请李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唯独神得一切荣耀，唯独神得荣耀。 Glory to God alone。 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你也创造了我们，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你的形象，要彰显你荣耀。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亏缺你荣耀，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舍身流血，付出确定的赎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是你的儿女，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要述说你的大美大德。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在各地，从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地，全地宣扬主你的荣耀，宣扬你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感谢你，愿今天崇拜每一颗心灵在你面前谦卑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贵重的器皿，可以在这里侍奉你敬拜你。主，让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是蒙主宝血洗净，可以来侍奉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感谢你带领普天之下所有的众教会真教会敬拜你的圣名，述说你的荣耀，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求你与我们教会同在，与每一个属于你的教会同在，好让我们在不同地方都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恭敬交托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今天愿主圣灵宝会师接着主圣道的传讲，将主的话语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真正认识主你的荣耀奇妙伟大，也高声传扬你的宝贵的福音，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家庭生活、工作、教会侍奉，这一切都荣耀你的圣名，而且唯独将荣耀都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万有本于你，依靠你，也归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十六世纪的改教信仰 Reformation， 我们知道是抗议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因为罗马天主教在当时中世纪的黑暗这一千年是将荣耀归给了教皇，荣耀归给了甚至给了教会里面的这些神父这些祭司，却没有将荣耀唯独归给耶稣基督。当然如果你说天主教徒他也说我们也归荣耀给神，但他不会说荣耀唯独归于神，因为他们不真的相信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们不真的相信一切唯独都是上帝的恩典，他们也没有真的相信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他们也没有真正唯独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所以就不会将荣耀唯独归于上帝。我们都是改教信仰的子孙，我们称自己是基督的教会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 那表明我们是跟随着改教家的脚中，先贤所信万事永存。严格说来，我们也不是跟随改教家，我们乃是回到圣经，归回圣经。那圣经我们看见奇妙的神的话语，这至圣的真道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的来源，万有等于他，也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荣耀要完全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神创造天地万物彰显他的荣耀，神创造我们彰显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一切都为了荣耀他。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会说荣耀上帝是我们的口号，甚至我们心愿，甚至连荣耀上帝的 这样子的话语都很少从弟兄姐妹的口中听见了。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很多是所谓的慕道友导向的时候，是一切为慕道友的设计，崇拜的关切是如何吸引人来，更多人去听福音，在这里信主，生命得到需要的满足。但是很少很少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里面是真正以荣耀神为中心。教会的敬拜，特别主日崇拜，是最重要，是敬拜上帝，荣耀上帝，然后就会养育圣徒，然后向世人做见证传福音。当我们不是以神荣耀作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人的需要来取代神的荣耀了。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告诉我们很清楚，一切万有万事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要认识上帝荣耀，要荣耀神，必须从神开始，是以神为本，以神为始，以神为终，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也唯有在神的荣耀被高举的时候，人的需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什么叫荣耀上帝呢？为什么要荣耀上帝呢？这不只是改教信仰的总结，更是回到圣经的整个真理。你看见没有，圣经一开始就彰显上帝荣耀。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所以诸天述说神荣耀，传扬神的手段。那么在第一章第26节告诉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要我们为他的荣耀治理全地，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我们得到这个人的这个使命，为上帝而活，也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所以改教信仰在16世纪，无论是从马丁路德到茨运里到加尔文，都讲得很清楚，人我们是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也就是罗马书第11章第33到36节讲的，当一个人不真的认识上帝荣耀，那他不会真的认识上帝的爱，他不认上帝的爱，他不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来使用。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是罗马书第11章第36节，那你发现没有，12章第一节，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听到人们讲解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献上活祭为主而活，但是罗马书12章第一节跟第11章36节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圣经的分章分节不是圣经原文所有的，只是为了帮助我们阅读比较容易找到在什么地方是有分章分节。所以在罗马教会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领受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上帝圣灵感动保罗写下神的话，他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不是分章分段来读的，他那时候也没有章节可分，所以他就读到有万有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然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以神慈悲劝你们。你看见没有，如果一个人不真的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的话，他不会真的认识上帝的爱，神的慈悲怜悯，他不会将自己身体真的献上为主而活，成为活祭，成为神所喜悦的，成为圣洁的。这个祭献上为主而活必须是活的，将你生命献上必须是圣洁的，分别为圣，跟世俗跟罪恶跟老我血气划分开来，分别为圣归主。不但如此，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才是真实的敬拜生活。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啊？就应该是这样，这个理哈，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理性是会犯罪的。这个理所当然理是真理的理所当然。同样这个在原文圣经，这个理所当然可以翻译作就是在圣灵中， reasonable 可以翻译作 spiritual， 你查查原文看看英文圣经，有的翻译就 spiritual。 好，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可以翻译作这在圣灵中的侍奉，这是属乎圣灵的侍奉，属灵人的侍奉，因为属灵人得到神的恩典，神开恩将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十字架道理灾难灭亡是愚拙的， 属血气人不能够明白，反倒以为是愚拙。但是每一个属乎圣灵的人，重生的人，他知道，他能够靠着圣灵看清楚十字架的意义，不只明白十字架的道理，而真的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是属乎圣灵的人，他要在圣灵中来敬拜侍奉上帝。下面所说的这一个，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侍奉这个字啊，你看这翻译做 service 啊，翻译做侍奉，也可以翻译做 worship， 因为这个字原文是也是敬拜，也是侍奉。你可以翻译做是理所当然的敬拜，这是真理理所当然的敬拜，是圣灵中的敬拜，这也是圣灵中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人活在上帝面前，因着上帝的荣耀，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诸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宇宙万物在彰显神荣耀。不但如此，我们自己是神所造的，神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也要彰显神荣耀。换句话说，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在这宇宙大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什么意思？我们观看神的荣耀，而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因此认识神的荣耀是太重要了。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所谓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时期，16、17世纪，可以说最后写的最有名的要理问答，就是叫做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是在这个1640年代在伦敦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 Abbey 所召开的大会。那这个大会制定了这个信仰告白，有西敏信仰告白， 有大小要理问答。那这个制定的信仰告白大小要理问答是参考了从使徒信经以来历代的正统信仰，也参考其他的这个德国瑞士其他的宗教改革信仰，到最后所写成的，我们可以说西敏信仰告白总结了所有前面的信仰告白要理问答的精华所在。所以在小要理问答是为了给家庭崇拜里面家长们教导儿女从小学习，所以叫小要理问答。那大要理问答是给教会里面的领袖带领查经的同工们预备的，所以大要理问答很丰富的内容，小要理问答比较简明扼要的一问一答。那小要理问答一共107问，第一问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啊。第一问就是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啊，人的主要目的，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说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荣耀上帝，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换句话说，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每一个人被创造的目的，也是基督徒蒙救赎之后的生活的这个目标。因此你可以想象，在宗教改革时期，在英语世界里面，清教徒移民到美国来，他们的孩子们从小学习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所以我刚刚讲的哈，这小要理问答是总结前面的这些要理问答，这海德堡问答的精华也在小要理问答里面了。这两个要理问答都非常精彩，非常宝贵。那么小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也告诉每一个孩子，从小我们的生命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在小要理问答来看，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不明白自己生命的目的，生活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为他而活的话，那么他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的人生是浪费生命。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罗马书第11章36节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为上帝荣耀而活呢？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理、一切美善的来源，上帝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恩赐、全面的赏赐从他而来，他是这一切万有的创始者，是万有从他而来，那万有要依靠他，万有要归于他。所谓依靠他是万有从他而来，是表示来源是从上帝而来，依靠他表示要不断的依靠上帝，那么归于他表示是为他而活，他为我们信心，为我们的一切创始成终。所以认识上帝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开始。一个人若不认识上帝和他的荣耀，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被造，自己为什么被买赎、被拯救。所以从小需要教导。很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个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啊，即使知道，就是说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不太有，也许这样说比较保留一点，就是说不是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做为上帝荣耀而活。那在比较归正信仰的教会，当然是教这个小要理问答，大家也会背这一个。但是呢，甚至很多书哈，一般福音派的作者说也会引用这个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目的是为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但如何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呢？不知道了，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第一问，不知道后面106问讲什么。后面的106就告诉你如何荣耀上帝，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如果从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侍奉敬拜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教导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孙，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为上帝荣耀而活。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是为上帝荣耀而活的，他们的生命是敬拜，是侍奉。如果你翻到创世纪第2章，你看到很清楚，神创造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里，那是极美的地方，有生命河水从园中流出来，河分四道，河道两岸都有各种不同的宝石啊。然后呢，园中有各样的果树，在那个时候人活着真是快乐哈，家庭主妇不必烦恼做饭的哈，大家那时候不吃肉的哈，那时候饿了就摘果子来吃，对不对？你说吧，芒果、香蕉、什么瓜吧、番石榴，哇，就流口水了哈。那时候，上帝赐所有园中果子给他们吃，除了园中那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生命树果子随时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果子不能吃，你吃了是必定死。那伊甸园中这两棵树显明什么呢？那是人要为上帝荣耀而活，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这园中有很多树，对不对？但是呢，这两个是有名字，这名字呢是有意义的，告诉我们启示出真理的哈。为什么叫生命树 ？The tree of life。那意思说，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的生命需要这个为上帝而活。凡是不为上帝而活的人生就失去意义了。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早晨黄昏的散步的时候，看到园中这一棵生命树的果子，他就想起来了，我的生命是来自上帝，我的生命是要为上帝而活，我的生命为了荣耀上帝，我的说话行事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上帝是我生命的来源，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生命的依靠，是我生命的归宿。第二棵树分别善恶树表明什么？分别是非善恶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这说明我们赖以分别是非善恶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上帝本身，他的话就是真理，听上帝的话就是活在真理中，活在光明中，活在良善中，不听上帝的话就是死在最终黑暗里，是个悖逆的，是一个破灭的人生。所以这棵树表明神的话就是真理，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依靠他。生命树告诉我们要为上帝而活，分别善恶树告诉我们要靠上帝而活，靠他的话来分辨是非善恶，他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亚当夏娃每早晨黄昏在伊甸园里面散步的时候，他看到园中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立刻记起来了，我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分别是非善恶的标准在于神的话本身，不是在于我的理性、我的经验、我的文化、我的传统。理性、经验、传统、文化本身不一定是坏的，它必须要服在上帝的真理，他的话服在上帝的本身权威之下。理性、经验、传统是次要的标准，次要的权威，是必须依附在神的真理当中。如果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传统背离了真理，他们就是带来祸害的。今天的罪人用人的这个堕落罪恶的理性，甚至经验，甚至这个堕落文化传统来过生活，所以今天是一个抵挡神、反对神的时代的后现代，把绝对真理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为什么？因为离开了圣经，神的话绝对真理本身，跟亚当夏娃背叛神、不听神话一样的。所以分别善恶树告诉我们，神就是真理， 是我们赖以生活的标准和这个准绳。因这缘故，所以这两棵树太重要，这两棵树彰显神的荣耀。生命树彰显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生命的中心，生命的依靠，生命的归宿。那么分别三样树告诉我们，神和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生活的这个道路，生活的方向，生活的依归。因此这两棵树在伊甸园中彰显上帝的荣耀。在那里亚当夏娃为上帝而活。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得很清楚，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要派他修理看守。这个修理看守两个字，你仔细查考圣经原文，这两个字是非同小可，这两个字是所谓的祭司性的言语 priestly language。 因为这两个字修理看守，用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讲到利未人在主耶和华的这个会幕里办理会幕的事，看守会幕这些器具，对不对？是办理看守这两个动词，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亚当要修理看守这两个字一模一样，只是在第二章创世纪翻译作修理的，在利未记民数记里翻译作是办理，是同样的是办理修理看守。这两个字写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有祭司的职分，伊甸园是个圣所，人在这里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敬拜侍奉新约旧约都很奇妙，敬拜这个跟侍奉这个是同一个字，敬拜就是侍奉上帝，侍奉就是敬拜上帝，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敬拜侍奉上帝，修理看守办理伊甸园里面的事，就像祭司在会幕里面办理看守这个圣殿的这个敬拜的事情一样。所以人当初在没有堕落之前，他的生命是为上帝而活，是敬拜侍奉上帝，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既然会幕圣殿都有耶和华同在，荣耀云彩遮盖整个会幕，还有在这个所罗门献殿祷告时候，这个荣耀云彩遮盖整个圣殿，就表明神荣耀的云彩叫做 Shekinah Glory， 这个云彩是 Glory Cloud， 这个云彩表明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这种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荣耀云彩出现，天父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说喜悦，你们要听他。所以你注意看，这个荣耀云彩出现是表明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难怪旧约称这个是个荣耀 glory， 这个 Shekinah glory， 这个荣耀的这个荣耀的云彩遮盖整个会幕。这个荣耀的云彩在旷野中引导以色列人，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晚上夜里有火柱引导他们。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是神子民生活的目的，是生活的，是生命的依靠，太重要了。人生是为上帝荣耀而活，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口号，这是我们生命生活每一个细节，我们的敬拜侍奉，或吃或喝或说话行事，都为荣耀上帝而行。再也没有什么比神的荣耀还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拯救的目标，生命生活的意义。亲爱的兄弟姐妹，你的生命生活现在，你真的是为上帝荣耀而活吗？我们会唱这些诗歌在我的家里，在我家In my life, Lord, be glorified, be glorified. 会不会唱这些诗歌？在我的 family, 在我的 church, in my school, 在我的 company, 我的公司，任何地方，主啊，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这真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吗？有的时候，当我们跟别人说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时候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就问我们说：“哎，你们的这个。”你们的耶稣，你们的上帝为什么拼命要你们荣耀他呢？你们问过这个问题啊？上帝为什么每天都要荣耀他 ？Why？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哎，诸位，你们都要荣耀我，我是公司 CEO， 我是学校教授，我是教会的同工主任、牧师、长老，你们都要荣耀我。”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骄傲自大，他拼命想抓一大的荣耀，他要灯光，他要掌声。假如有人是要求说：“你们做每件事都要荣耀我。”我们中国人要小心了，孩子啊，你千万要给我在高中每一科都得 A 哦，你千万要进那个有名的大学 Wisconsin Madison 也很棒了哈，最好是进我们 Stanford 或是在我们加州或是 Ivy League 的大学，最好是这样，因为这样才能够光宗耀祖。 哎，为什么从小逼他学钢琴、打小提琴、跳芭蕾舞、踢足球？楚明，孩子，你要像林书豪一样。为什么？哎，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为我们家人争光，是吗？是这样子吗？啊，我不是说努力表现为国争光啊，光荣耀是件坏事，不是坏事，但是你所要荣耀的对象，他是有限的，他不是上帝。那这位无限伟大上帝，他为什么神也要我们在每件事荣耀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并不是因为他像我们这些世上的人缺乏荣耀。我到中国，我到美国来已经灰头土脸了。孩子，你说我下来我争气，我英文说不好。你在美国长大，英文说的棒得很。你要做谁谁谁谁谁谁，像谁谁谁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有缺陷，我荣耀不够，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荣耀我，是不是？那上帝，他是伟大的真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荣耀充满天地，他没有缺任何的荣耀。请你注意听啊，就这个上帝的本质荣耀，他从来没有缺少过。我甚至可以敢说，根据圣经，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加添上帝的荣耀，你甚至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减低上帝一分荣耀。他的荣耀是完美无缺的，他的荣耀怎么会受我一个受造物的影响？我给他加分，我给他贴金，他就荣耀了。我不提他，我反对他，我犯罪，他的荣耀就减低了，是这样吗？而且特别小心啊，你千万不能 blackmail 勒索上帝啊！上帝啊，我们已经说了，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帮助我们教会的奉献达到的数目，布道会你要多少人，要多少人捐，如果没有的话，是你自己丢脸，自己缺少荣耀。所以你千万不要用空头支票去勒索上帝，你知道吗？上帝不怕你来这一套，即使布道会没有人捐字，即使教会的人少钱少，一点都不减低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完美无缺的，他永不改变，他的荣耀也不改变。好了，那接下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或吃或喝说话其实要来荣耀上帝呢？你知道吗？荣耀上帝不是增加或减低上帝本质一分的荣耀，一丝一毫都没有。但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荣耀上帝的话呢？啊，上帝没有被羞辱，没有减低荣耀，那是你自己生命最大的亏损。让我用个例子来说哈，既然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是诸天述说神荣耀，我就用诸天啊、哦、做例子好了。太阳系啊，这九大行星要开除变八大行星，现在又要弄回来，不管了，反正太阳系九大行星好了。这些 planet 这些行星啊、哦，它为什么会有光呢？你看得见它为什么？因为它反照太阳的光，对不对？啊，这是 common sense， 你忘的话回去复习一下小学中学课本了哈。太阳系只有太阳会发光，这九大行星包括我们地球，没有一个会发光。这 planet 在那边绕着太阳走，是反照太阳的光。假设、啊、靠近太阳最近的这个火星、金星，好了哈。我现在我很火热，我要努力为太阳争光，我拼命去。哎，你想火星、金星拼命去发光，能够增加太阳一分光彩吗 ？No。好了，我们再说那个冥王星哈、啊，冥顽不灵的冥王星。好了，他说我生气了，我今天不要反射太阳的光了。请问，他能够让太阳的光彩减低一分吗？当然，基督徒荣耀上帝，他没有增加上帝本质荣耀，他只是反射上帝的荣耀。当别人看见你所做的事情，看见你可以归荣耀给天父上帝，那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本质荣耀，你也没有产生任何本质荣耀，因为你不是光，你只不过是一个反光的一个镜子罢了。人们可以从你身上看到上帝的荣光，那个荣光是上帝的，照在这个人身上，照在我身上，要反射出来的。我不去反射太阳的光，我是冥王星，太阳一点都没有损失，是我损失了，我这面镜子无光，冥王星黑暗啊。所以你不荣耀上帝是你亏损，你知道吗？上帝没有任何亏损。什么叫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罪就是在你自己生命亏缺成荣耀，你没有荣耀上帝，上帝没有减你一分本质荣耀，但上帝荣耀就没有照在你生命中了。你的罪使得你跟上帝圣洁荣耀上帝隔绝了，你死在黑暗中。当圣经上说我们要荣耀上帝，意思说上帝光照进我们生命中，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进我们的心里，那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照进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可以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爱他，可以侍奉他，可以敬拜他。一个基督徒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蒙恩啊！神的怜悯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黑暗败坏的冥王星的状况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原来这面镜子被这个乌漆抹黑，你有没有用过那脏的镜子啊？乌漆抹黑的镜子啊，看不到是谁了，看的是人是胖或是哈哈镜啊，扭曲或瘦或胖的。这一面镜子被罪污染，被乌漆抹黑的东西遮住了。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生命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来反照上帝的荣耀。请问这对镜子是好是坏啊？这是镜子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来荣耀上帝，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知道吗？感谢上帝，你会让我来荣耀你。我原来是应该荣耀你的，我是按你的形象被造的，但我犯罪亏缺你荣耀，但是你没有丢下我，你拯救了我，你拣选了我，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你永远爱我，爱我到底。现在在圣灵里我得了重生，你赐给我悔改相信的心，我开始过称义过圣洁的生活，我可以开始来反照主你的荣光，我与你的荣光有份了。这我生命最大的意义，如果一面镜子是一面镜子，它不用来反射影像，它何必是一面镜子呢？把它丢在垃圾堆里吧，没用啊，放在博物馆里面吧。基督徒教会是反射反照神荣耀的镜子，这是我们蒙救赎的最主要目的，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不再亏缺神的荣耀，来反照神荣耀，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而行。人生没有一件事情跟荣耀神没有关系，荣耀神不是我故意做一件什么挤牙膏啊努力啊去想荣耀，不是这样子的。荣耀神是生命的流露，是因为神的荣光在你生命中然后反照出来。荣耀神不是咬紧牙关，我要荣耀上帝，我要荣耀上帝，不需要这样。主啊，我不要再犯罪，求你宝血洗净我，我这面镜子求你擦干净，再继续擦干净，我就能够反照你的荣耀。这都是你的恩典，因为荣耀一切从你而来，也都依靠你，也都归于你。我不过是个器皿，主啊，请你救我脱离这些卑贱的事，赦免我的罪，让我脱离这卑贱的事，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为你所专用。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在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从第十七节来看，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到这经文说什么？神的话在告诉我们什么？说到主的圣灵释放我们，得以自由，脱离罪恶捆绑，脱离污秽，脱离败坏，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不再像旧约里面哈，这个摩西脸上带帕子，对不对？你了解前面上文，就是因为摩西因为到上山四十昼夜，他主耶和华给他这两块这法板，还传讲这旧约这613条诫命。摩西因为上山四十昼夜与神同在，所以他的脸就反射神的荣光了。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发光，是这反照神，那个光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的荣光。所以以色列看得吓得要命，求我主摩西不要像这样向我们说，哎，因为有罪的人最怕看见主的圣洁荣光，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所以摩西要传讲律法的时候，就带着帕子遮住面的荣光，太强，强到这些我们这些罪人受不了。但是 前面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就知道这旧约里面的这律法的侍奉，这律法的侍奉它的荣光慢慢慢慢过去。为什么？因为摩西到第二天的荣光就少了一点，对不对？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到最后那一天，他不需要再戴帕子，因为已经没有荣光了。保罗这样比喻说，这旧约的律法的功用、定罪的功用是这样子慢慢慢慢退去的。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的福音，在圣灵里的福音恩典呢，这才是存到永远的荣光。所以他前面就很强烈的对照说，那定罪的知识有荣光，这称义的知识更有荣光了，那个这个属字句的知识有荣光，那个属灵属圣灵更有荣光了。那个从前的荣光，因为十节第十节，因为这极大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那废掉这非的位，慢慢要过去的这个律法的定罪的知识，被那长存的圣灵的福音的 ministry 知识成全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在新约里面蒙了神的恩典，如今我们知道摩西不需要带帕子，可是摩西帕子拿到之后，在旧以色列人心里有个帕子，对不对？那个帕子更可怕，是这个心里的帕子抵挡神。到今天，这些还相信旧约圣经的犹太教徒、拉比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有这帕子，所以他们读圣经不愿意承认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保罗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被圣灵释放，得以自由，重生得救了，我们的帕子遮掉了，拿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千万不要再戴帕子了，不要戴面具了，不需要伪装，没有荣光就没有荣光，悔改认罪，不要装的有荣光。在家里面，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是你，没你要悔改，也要向你的孩子悔改，承认你的罪，没有就没有，不要装假。在上帝面前最可怕的是装假，在人面前装假戴面具，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可以瞒骗一时。但上帝，你装假有什么用呢？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人生目标是干嘛，他知道你的心是不是要荣耀上帝。所以在上帝面前你不需要戴帕子，他把我们帕子挪去了，不只是脸上的，心里的也拿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敞着脸与主面对面， person to person， 和主耶稣亲密的在光明中相交。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重生，使得我们得以成为被擦干净的镜子了。我们不只是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也可以反照主的荣光，是不是？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保罗用这个镜子反射镜来描述了基督徒，你我们是镜子，我们这个镜子原来是被罪恶满身的污染的罪人，亏缺神荣耀，不能反照神荣耀，如今重生得救，被主宝血洗净，变擦干净的镜子了，可以反射主的荣光了。当主的荣光照进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两件事。第一件事，他洁净了我们，除去了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第二件事，他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擦亮的镜子，成为一个过圣洁生活基督徒，来反照主的荣耀。你注意看到没有，这里说到什么？这面镜子是我们，神的奇妙的工作，圣灵把主耶稣十字架救恩 apply 应用在我们生命中，他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使得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这形状跟形象同义词，就恢复了主的形象。这新造人是渐渐更新的，在真理之上渐渐更新，恢复到他主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是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越来越变成像主耶稣。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你有没有每天越像耶稣啊？我有没有呢？让我们在主面前悔改。很多时候我们越来越不像耶稣，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靠主的恩典为上帝荣耀而活。当我们追求我们老我要的人从人来的荣耀，要受人称赞，你怎么能够荣耀神呢？耶稣说，你们彼此受荣耀，彼此恭维，你好我好， You are OK, I'm OK, We are OK。 你怎么能够从神得到真正的荣耀，怎么能够荣耀上帝？感谢主，他在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形状，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镜子越擦越亮，越来越能够反照主耶稣的荣耀。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被神的荣光福音改变，然后呢也越来越能够反照神的荣耀，这个越来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越来越过圣洁生活，这个称为叫做荣上加荣。下面说得很清楚，得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恩上加恩，靠他的恩典我们力上加力。讲到荣上加荣，这位圣经以赛亚书还有乐上加乐，哇，我太喜欢这四句话了。如果你要我送你几句话对联的话啊，我写对联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乐上加乐。哎，这不是说找乐子哈，世俗的快乐。当你越来越荣耀神的话，你记住那个西敏信条小爱的问答第一问吗？你越荣耀上帝，就越能够以他为乐。To glorify him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你真的以上帝为你最大的喜乐吗？还是你还在享受最终之乐呢？从耶和华得的喜乐。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恩上加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乐上加乐，不是四件不同的事情，是合一的。改教的信仰，让我们回到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叫恩上加力，因为一切都是他的恩典。什么叫力上加力，一切都是 从他而来的力量，以及对耶稣为中心，一切都是要荣耀上帝，荣上加荣，一切也从他得到最大的喜乐，乐上加乐。你注意看，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最后一句话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昨天我也讲过了，这个你当时和合本的这个圣经翻译哈，是上个世纪了哈，和合本翻译翻得很好，但那个时代的这个白话文的用法，那个如同哈，包含了旧事啊，所以如同从主灵变成的原文就是 as。中文翻译今天我们就不翻如同，我们翻译什么，就是主圣灵工作，免得你以为如同是好像，而不是就是了。这个原文是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意思就是圣灵在新约里面的工作，在你我生命中做最重要的事是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变成主的形象，越来越反照神的荣光，荣上加荣，意思说神的荣光更多在我生命中被反照出来。亲爱的姐妹，难怪我们或吃或喝或说话或行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喜乐，更是我们生命的需要。荣耀上帝不是我做什么能增加上帝的光彩，荣耀上帝是上帝恩典临到我生命中，让我能反照他的荣耀，我的生命被改变，我也能够在人面前反照神的荣耀。今天也许你心中有愁苦，那家庭有困难，也教会有些难处或者重担，但无论如何，即使在我们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仍然要反照神的荣耀，荣耀上帝。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荣耀上帝不是来自我们的力量，乃是来自神的恩典，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圣灵工作不断的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反照神的荣耀。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保罗基督说了，所以这个不要断章取义哈，这里不要断掉。接下来，我们既然蒙了怜悯，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保罗结论说，受了这职分，传福音的职分，敬拜侍奉神的职分，就不上胆。我们跟一些弟兄姐妹讨论，有人说 I'm pessimistic， 我对华人教会很失望啊。有人说我对华人教会很 optimistic， 很有希望。Whatever， 不论你怎么想。重要是你要知道，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可以来荣耀神，领受这个宝贵的职分，为主耶稣福音做见证，那么我们就不要上胆。靠主恩典，改教家们慷慨就义，死都不能拦他们，他们像保罗一样，因为都是神的恩典。那有名的 John Knox， 苏格兰的改教家叫约翰诺克斯，他的一生就是他说，我因为敬畏上帝，我害怕上帝，我就不怕其他任何人了。希伯来书不是说上帝，他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总不丢弃我，也不抛弃我，他总不撇下我不丢弃我，这样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干嘛要怕人呢？所以约翰诺克斯他一生就不怕。你如果读过 Knox 的传记，你就知道他的一生在苏格兰怎么样遭遇那个逼迫啊，他的被流放又回去，然后面对当时的天主教的玛丽女王的逼迫，在苏格兰，他怎么样为主见证？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他蒙了怜悯，受着职分就不上台。他是苏格兰改教运动之父。他死的时候墓碑上刻着，这里埋着人，他是 A man fear God， 他敬畏上帝，他不怕其他任何人。我愿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然我们对别人态度要谦卑，要有礼，但是依靠上帝的心，要荣耀上帝的心，绝不止息，绝不妥协。请问上帝在今天的教会里有没有得到荣耀？你告诉我。我们不要说远，就是我们教会麦城教会有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到荣耀啊？我们在这里的需要，这个慕道的朋友需要得到满足。如果我们要强调圣经怎么说怎么做的话，大家很多人不高兴，到最后呢，人就会教会就分裂。哎，你考虑是上帝荣耀还是人的需要为主呢？既然唯有上帝荣耀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的话，我怕什么呢？啊，你千万不要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改教的真理，讲多了人们不高兴的，人不喜欢听的，又是人本的时代。我不怕，我要靠主恩典效法诺克斯，效法保罗，靠主恩典效法主耶稣，我不要害怕。如果我讲的是真理，只是对你们有帮助有益，我怕什么你不接受呢？哦，当然我要有礼貌，我不能认为我自己拥有绝对真理，你们都没有，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不是这个意思。但你我都知道这是圣经的绝对真理，为什么我们不敢讲呢？怕人家不会接受，他们现在还不能慢慢来啊，慢慢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教会数十年如一日，基督徒也是如此，效法基督耶稣，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这一点，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原谅我说，我也不是故意要抹黑，今天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是这个荒凉的时代，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些年间。如果你先不依靠上帝，你先不靠上荣耀，你不害怕这些人家的逼迫，人家的讨厌的话，你不可能经历神的恩典，教会的复兴。因为你生命最主要不是为荣耀上帝。我坦白告诉你，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很高兴这次来，但是我不要讨好你们，我要你们和我一样学习来荣耀上帝。我走之后你们可以讨厌我，以后不再请我，没有关系。但上帝荣耀要被高举，我说这话也不是故意要标榜什么，我很清楚，当我开始传讲这改教信仰，说这是很重要，教会要悔改归向，开始我失去了很多朋友，你知道吗？那些我的福音派的朋友，很多人开始讨厌我了。我想想，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你为什么讨厌我呢？只因为我要高举改教信仰，你们就说啊，你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搞。因为这也许是为上帝的荣耀。当然这个信念，这个心愿并没有保证我是完美，我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不好的失败的，没有散发出荣耀形象之气，只是别人觉得你光会讲做不到。我承认我需要悔改，但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愿是，主啊，你要得到一切的荣耀。我做这个事情或做那个事，哪一个更能荣耀上帝呢？我想这个问题了。如果做这个事情更能荣耀上帝的话，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不做那个事情。我做其他事情会让别人更喜欢我，可是好像却没有荣耀上帝，或者让上帝不太喜悦，我就不做了。荣耀上帝，我或吃或喝或说话，你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啊！荣耀上帝不是所谓那些高超属灵特别事，每一件事连吃饭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那家里好好养育你的孩子，教他小要理问答，带领他成为主国度的贵重器皿，你再荣耀上帝。你不需要叫上班到公司大学去，我是一个 professional career woman， 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我才荣耀上帝。你在家里好好教育我的母亲，影响我生命很大，她是家庭主妇，她没有出去外面上班，她很多心血培育我。我的父亲，我只能说他太忙了，就我的前半生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她教导我从小怎么祷告，怎么信靠耶稣。我后半生，我的妻子影响我。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是那种杰出的所谓的 career woman， 但他有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盼望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孩子能够传承着宝贵的荣耀上帝的信仰和生活。我对他们无所求，你不一定要出名，我也从来没有说你要得 A， 你要念名校，他们都念了名校，那神的恩典，他们都很杰出，都比我聪明。但我的心愿是从小借着这个婴儿洗礼，我都把它奉献给上帝，说上帝啊，求你使用他们全时间服侍你。我今天还在这样祷告。至于他们会不会全时间侍奉主，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做传道人，他在岗位上做一个他的 career calling 是侍奉上帝，一心一意荣耀上帝，这是我的心愿和祷告。他们会怎么做是在他们手中，不在我手里。但是我祷告祈求神啊，只愿我的孩子荣耀你的生命，这就够了，把这宝贵的信仰福音传下去。我的人生在世上还要求什么呢？你还要求什么呢？家庭姐妹，荣耀唯独归给神，因为本来就是他的。你不将荣耀唯独完全归给神，是你的亏损。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是一个不听神话、一个悖逆的基督徒，不荣耀上帝。从今以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我做每一件事，我要思想，这是不是荣耀上帝？如果看来要花很多心血、麻烦、很累，但是只要能荣耀上帝主，我拼死要去做，因为你大爱临到我生命中，让我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什么意思？求。祈求上帝得到他一切的荣耀。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一生一世是为荣耀上帝而行，他荣耀上帝，还继续荣耀上帝，他不荣耀自己。他上十字架舍身流血是为了我们荣耀上帝，完成天父给他的托付。他的一生在世上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全的人性的生命，那就是荣耀上帝，他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说，哎呀，我要忍耐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不是要到几时呢？主耶稣在世上喜的就是天父的喜悦，所以主耶稣就活出来了，他荣耀上帝，天父为乐，直到永远。对他的人性来说，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的目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不是我们爱神，神先爱我们，神选召我们，神爱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是更是要荣耀他的圣名。所以他预先所知道所爱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怎么样，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使主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句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神性，他是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他是我们的长兄 Big Brother。 家里面孩子多的，你就知道这个长兄大哥大姐很重要，弟弟妹妹看着他，跟着他长大的，要效法他的。我家三个孩子，那两个让两个 弟弟妹妹听大姐的，甚至有时候超过听过我的。对，你是移民来美国的啊？这个你没有在美国念过中学高中大姐是这样的，我们念一个学校，同样长大，同样的高中长大，所以她知道我们在学校里做什么事情，我可以理解。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长兄，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当然我们没办法靠自己，靠主耶稣圣灵要改变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的预定拣选。我们在改教信仰说神的预定拣选，有些人听得不太高兴，那预定拣选是神的主权，神的作为，那个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相信上帝预定拣选的人，包括你我，不会说因为上帝预定拣选我，所以我得了一个 license 啊，犯罪许可证，我都随便做，反正最后我一定上天堂了。这是根本不懂什么叫预定拣选，知道自己被上帝预定拣选的，是要来见证反造神荣耀的，就像被选入美国或中国国家代表队一样。哎，我是圣洁的选手，被上帝拣选了，我要来荣耀上帝的，我怎么敢犯罪得罪神呢？我要操练，我过圣洁的生活。他预定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反照神的荣耀。所以上帝预定我们，拣选我们，是要 塑造我们的效法原式 be conformed， 塑造成为像基督耶稣我们长兄这样模样这样的形象。所以他这样子的爱我们，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所以预定人就招我们来，招我们来又叫我们称义，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荣耀。你注意到没有？这个预知预爱预定拣选恩招称义得荣耀，同一批人，都是主的儿女，主的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所以神既然预定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他一切的荣耀，让我们反照他的荣耀，是最终 glorification， 我们最终在新天新地里面身体复活，灵魂身体完全蒙救赎，彻底得到神儿女的名分。那个名分就是我是神的儿女，我靠主恩典可以荣耀我的天父。你看父赐给我何等慈爱，他使我们得称他名下的儿女，因为他爱我们。世人不知道就算了，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反照神荣耀，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必得见他真体，必要像他。请问你今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像不像耶稣啊？好像不太像啊，如果我这样是不像，对不对？但是到有一天他在我生命中做这个成圣的工作，圣化的工作， sanctify 的工作，他要改变改造我，到那一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到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到那一天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都要像耶稣基督。在那里，在新天新地里，每一个人都在反照神荣耀，加入了天上的天使，地上的沧海，一切的万物，新天新地里面一起来荣耀上帝，颂赞上帝。我们在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或开始的时候唱 Doxology 三一颂。你知道三一颂是什么吗？三一颂是这个你会唱吗？哦，待会一定要唱，我想你会，每个礼拜都唱。当你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里面什么意思呢？什么叫 Doxology？ 就是颂赞，荣耀归于上帝。那这歌词是怎么说的呢？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然后呢说这个地上万民来赞美荣耀主名，然后呢天上的万军也赞美荣耀主名，赞美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表示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是我们加入天上的天使天军，来到天上的锡安山，在那里敬拜永生神上帝，在那里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在那里有其他被成全义人的灵魂，已经离开世界的圣徒，在那里所有天上的天军圣徒都在敬拜上帝。而有一天启示录所说的意象完全实现，那就是所有蒙救赎子民在宝座面前数不过来的各民各族各方宝血买赎回来的都在那里加入天上敬拜。哇、wow, What a glorious 何等的荣耀，我们与那个有份的。今天在地上的主日敬拜主要不是为了人的需要，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我们唱三一颂，这三一颂是最早从这歌词从瑞士的改教开始的，怎么到今天每个人都唱，但我们唱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三一真神。今天在地上我们加入天上教会的主日崇拜，所以主日崇拜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乱来，不可造次，不可大家在那边蹦蹦跳跳跑来跑去，什么敬拜赞美团在那边，你在看什么？要敬拜上帝，讲坛的信息是不是与神的话语中，是不是荣耀上帝，还是在讲分享人的经验啦，人的故事啦，心理学啦，道德感化，是讲这些吗？这些别的地方可以听见的，不需要在这里讲。来，这里是荣耀上帝，敬拜上帝，然后我们的需要得到真正的满足。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要完全的荣耀上帝。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或吃或喝荣耀神而行。有谁做过上帝的谋士指教他呢？有谁是他先做了什么上帝要偿还他呢？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是何等荣耀的主，人超过我的脑袋我的理性经验全所能想象的，超过一切我所想所求的。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就在我们这班人身上得着他一切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创造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你荣耀的君王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拯救我们。但愿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圣灵宝惠师，重生了我们，改造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的形状，像主的形象，荣上加荣。主啊，我愿你在我们个人生命中，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被你不断的改变，完全靠你的恩典，也只为你的荣耀而活，好叫我们或吃或喝或说话行事都是为荣耀你的圣名。让我们叫到我们的儿女一起来荣耀你的圣名，以你为我们最大的喜乐，从今直到永远。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教会里，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一切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感谢，阿门。